先机伞大剑形态的剑锋并不明亮，形态也挺古怪，惹人发笑。但是携着中锋斩落，即便是周泽楷也笑不出来。没有闪避，没有退让，叶修就这样针锋相对，君莫笑迎着凌厉的弹雨崩山戟斩出。以周泽楷的操作，此时一枪穿云的射击角度将子弹尽数打到君莫笑身上完全可以，但是那又能如何呢？他可以给君莫笑制造伤害，但是却没有办法阻止君莫笑的崩山戟斩落。论攻击判定，远程攻击远远比不了近战技能，这是周泽楷也没有办法更改的设定。即便是使出巴雷特狙击这样的75级大招，准确将君莫笑爆头，却也没能将君莫笑逼退。因为叶修无比清楚这一点，想击败远程职业就只能进不能退。无论对阵荣耀网游中的一个竞技场玩家，还是对阵荣耀第一人的枪王周泽楷，都是一样。所以他不退，所以他一直保持向前的攻击姿态。巴雷特狙击下如是，此时速射技能下弹雨中也如是。崩山戟斩落，周泽楷不能不避，一枪穿云急速后跳，一边将枪口飞快抬起射向半空中的君莫笑。他选择了闪避，但同时也不放弃攻击。君莫笑却在半空中突然变身，骤然下滑，以一个崩山戟不该有的速度下滑。叶修显然早料到周泽楷完全可以实现一边闪避一边对空攻击，所以早做了调整，从崩山戟起跳时就已经开始了在空中的调整。崩山戟取消，银光落刃，大剑一样可以施展银光落刃，姿态不比光剑太刀那么轻盈，却显得更有冲击力和压迫感。这一变相，君莫笑斜滑向了一枪穿云的身侧，而正在后跳避过崩山戟的一枪穿云空中想再变相却显得不易。但是此时一枪穿云的操作者是周泽楷，那个号称在场上除了加血无所不能的周泽楷。君莫笑这崩山戟起跳再到空中银光落刃一气呵成的变化，他的反应竟然完全跟得上。那刚抬起的枪口射出的子弹初被银光落刃的变相甩开，但紧跟着就已经随上。浮空中的角色更是利用新方向上的后坐力修正角色的浮空移动，这整个过程上根本就连一秒都没有，二人却打出了这么多的变化，用了这么多的操作，这得是何等的技巧。电视转播想迅速切出二人的手速统计，但是等他们切出这统计界面的时候，那一瞬都已经过去，根本就追不上这二人的战斗节奏。这一切都只是发生在一枪穿云的一个后跳过程中。一枪穿云落地，立即看准方向翻滚，虽然他精准地调整了枪口，但这只是制造伤害，对于君莫笑的技能执行影响并不太大。紧跟着落下的君莫笑银光落刃的冲击波立时荡开，先一步翻滚起来的一枪穿云虽然未能完全避过伤害，但却最快速地消化了技能影响。翻滚刚半的时候，两个黑洞洞的枪口就从身下亮出，指向了君莫笑。这种态度和叶修面对巴雷特狙击时让叶修后撤一步迅速稳住身形如出一辙。任何时候两人都在努力争取进攻的机会，只需退半步的情况下，谁也不会多退哪怕一寸。枪响，两道枪口中火舌喷出，此时一枪穿云和君莫笑已经可算是肉搏战的距离，但就这样的空间下，贴身强力的君莫笑愣是没有控制住场面。本该更善远程战的一枪穿云依旧射击不断，他手所持的仿佛就是两把可做贴身战的冷兵器，那喷出的火舌接连不断射出的子弹就好像是他这冷兵器的锋刃一般，准确犀利地斩向来敌。这种程度根本就已经突破了枪体术的概念，这不再是射术与体术结合的打法，周泽楷的射术赫然就已经是一种体术， 这全赖他精准到极致的控制力。 太强了！ 转播间中的潘林已经完全控制不住情绪，近乎失态地发出呐喊，却丝毫不以为意，因为他相信这一刻陷入这种疯狂的绝不是他一个人，整个荣耀圈大概都会因为这一幕而颤抖。远程、近战截然不同的两种职业体系，在周泽楷的操作下，这种游戏设定制造的壁垒竟然都已打破。他的一枪穿云赫然像是一个近战职业一样挥舞着他的枪火，荒火、碎霜喷出的再不是一颗颗孤零零的子弹，他们紧密地串联在一起，他们是周泽楷手中两道滚烫夺命的剑锋。 太精彩了，太华丽了，太不可思议了！ 潘林口中翻来滚去的只有各种溢美之词。 这是巅峰，这是革命，我想即使是叶修也必须要承认这一点。 是的，当之无愧的荣耀第一人呐！ 词都快被潘林抢光的李一博好不容易见缝插针地抢了一句，匆忙的连主语都忘了说了。但是会有人误会吗？会有人不知道李一博所省略掉的主语是谁吗？当然不会，他说的当然是周泽楷，只有周泽楷，用操作硬生生将荣耀设定都给打穿的周泽楷，荣耀第一人就是他。李一博直接就下了结论，面对着叶修一再给他们意外，一再让他们心虚的叶修，李一博也敢毫不犹豫肯定地这么说。以前的那些经验，那些教训通通都不记得了，他们眼中只有周泽楷所呈现出的这份强大，只觉得千军万马都将无可匹敌，何况区区一个叶修。是的，区区一个叶修，此时所有人眼中都只有周泽楷令人目瞪口呆的表演。叶修还是一个木头人、稻草人都不重要了，这就是块还算不错的背景布，挺能衬托主角的背景布。太强了，太精彩了，太华丽了，太不可思议了，巅峰、革命。潘林说即使叶修也必须要承认这一点。是的，叶修很承认，确实非常强大，非常精彩，非常华丽，非常不可思议。但问题是，这种强大，这种精彩，这种华丽，这种不可思议，自己早在十年前就已经领教过了。十年前，通通领教过。如果不是因为一场意外，这份精彩，十年前就该登上这个舞台了。十年，轮回。